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端午节，这里呢祝大家节日快乐，吃好粽子过好节。今天节目里我们要继续上周五的内容，继续为大家介绍正在俄罗斯漫游世界杯举办城市的中国骑士李菁和他的马儿的故事，相信从中你也可以感到俄罗斯人对于马的格外热爱。然后我们还要去眼下正值最佳观赏期的荷兰库肯霍夫公园，这里有全球最大的一望无际的郁金香花海，走入其中你会感叹郁金香的美丽，更会赞叹荷兰人的园艺精神。好了，让我们一块儿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在上周五的双城之声栏目中，我们曾经为您介绍了中国骑士李菁在俄罗斯世界杯举行期间呢，从他所居住的莫斯科出发，准备要走遍这次举行俄罗斯世界杯的6个城市，借此机会呢，一方面更深入地了解俄罗斯的社会文化，另外一方面也为世界杯加油助威。在上周五的节目里，李菁特意谈到了俄罗斯这个民族对于马的热爱，所到之处人们看到马总是非常的善意和友好，也由此呢对这位马上的中国骑士表示了由衷赞誉。在俄罗斯媒体，李菁骑马的故事也是被广泛的报道。那么这一次陪伴李菁登上旅程的马儿是一匹怎样的好伴侣呢？在现代的交通社会当中，俄罗斯人对马有一种什么样的特殊情感呢？好，今天节目里我们就继续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菁和吴云给大家做介绍。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2008年，这位渴望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中国人曾经骑马到达北京，目前他正在骑马沿着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举办城市巡游。李菁随身携带的仅是最为需要的物件，一袋子燕麦、帐篷和保暖的衣服。现在这位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已经走完了1500公里的路程，并且穿过了索契和顿河上罗斯托夫两座城市。 李菁并不孤单，与他同行的还有他忠实的助手，外号卡拉曼的卡拉恰伊马，在马的故乡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获赠。这个小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的主体之一，位于北高加索山下。当地一位名叫哈桑·萨拉加洛夫的马场主豪爽地将马赠给了中国的旅行者。哈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向我们介绍了与李菁的相识过程。 他说，过程非常的简单，他给我打了电话，说想买匹马，并告诉我他为什么需要马。我想了想，为什么不把马赠给这位有着传奇旅游想法的人呢？在其他地方，他不会找到更有耐力又容易伺候的马了。对我们来说，也是宣传卡拉恰伊马的好机会，而且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知道这种马。 北高加索山民对马的喜爱甚至渗透到了血液当中。在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很多家庭目前还在养马。 孩子们几乎还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已经生活在马背上。卡拉恰伊马是俄罗斯最古老的马种之一，遗憾的是苏联时期很多养马传统遗失了，而且卡拉恰伊马甚至不再被单列为马种了。在一些志愿者们的努力之下，这种马被拯救并且开始复兴。哈桑·萨拉杰洛夫就乐此不疲，他是一名律师，同时还是一位爱马者。目前他的马场差不多有500多匹纯种的卡拉恰伊马。据他向我们介绍，经过淘汰，一些马被卖掉，另外一些则从事农业，还有一些用于体育比赛，只有那些精中精选的马才被用于繁殖。 他说，卡拉恰伊马是俄罗斯所有马之中最有耐力和最好饲养的马。这种马的蹄子非常牢固，几乎不用打掌，它们的筋也非常结实，很少断裂，而且肌肉组织也非常的强劲，不容易损坏。另外一个主要的优势是，它们夜里也能看到东西。所有这些使卡拉恰伊马更适合于远行，其中包括在没有路的地方前进。 目前世界上约有250个品种的马，俄罗斯大约饲养着50多种。我们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比较熟知的马类。 18世纪末开始繁育这种马，在此后的100年时间里，它们是俄罗斯马场中的主要品种，在比赛中也占多数。苏联时期，奥尔洛夫快马变得更加完善，尤其在速度方面。目前奥尔洛夫快马被广泛用于马场赛跑，并参加赛马比赛，为骑警提供服务。如果用于农业，在将其与一马交配后，以提高劳动能力。奥尔洛夫快马平均高度为160厘米，颜色多为灰色。它们主要在沃罗涅日州、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马场中繁育。俄罗斯的重型马尽管体型不大，但是却拥有强大的力量，非常棒的能动性和耐力。马身比较长，有肉，腿骨也结实，臀部肌肉发达，脖颈厚重。其比较重要的特点是成熟早，差不多一岁半时就达到成年马体重的 95%， 三岁时就不再成长了。也就是说，这种马可以更早地参与劳作和繁殖。另外，这种马特别的善良、平静和驯服，甚至儿童也能管理这种马。俄罗斯几乎所有的重型马都有红褐色的皮毛，主要的繁殖区域是比尔姆州。 吉尔斯克马是俄罗斯最年轻的马种，1948年正式登记，取这样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北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吉尔斯克马场，正是在这家马场进行马种分离的工作。吉尔斯克马所生活的气候条件为其品质的形成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寒冷的冬天、炎热的夏季、高低起伏的草原和放牧散养方式使他们从小就得到了很好的磨练。吉尔斯克马在骑行的过程中感觉特别好，职业比赛和马戏演出时都非常的自信，驯服的性格特点能够让孩子们更加容易的接近，并且可以用于内科治疗。通常这种马鬃毛呈银灰色，马肩垄的高度可以达155厘米。这种品种的马的代表永远留在俄罗斯的史册当中。1945年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纪念战胜希特勒法西斯。当时指挥苏联军队的朱可夫元帅骑着外号为偶像的雪白色吉尔斯克战马检阅了受阅部队。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荷兰，一起走进荷兰的库肯霍夫公园。 说起这个名字，大家会觉得拗口很陌生。其实对于游客们来说呢，他们更熟悉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荷兰的郁金香公园，因为它是以种植大片的郁金香著称。每逢五六月份春季来到的时候，也是公园最美丽最壮观的时刻，一望无际的郁金花海在人们眼前铺开，吸引着来自荷兰国内以及世界各地的游客。好，我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库肯霍夫公园位于阿姆斯特丹近郊盛产郁金香的小镇利瑟，每年的春季这里都会举办大型的花展，今年已是第69届。除了令人惊叹的鲜花数量、丰富的花卉品种、富有创意的布置手法，也是库肯霍夫公园闻名于世的原因。 Every year again, in the 8 weeks time that Kokenhof is open, over 1 million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visit Kokenhof to see the tulips in Holland. Many of them come from our own country, from the Netherlands, but also many people from Chin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from India will visit our park because everybody in the world loves flowers. 库肯霍夫公园占地32公顷，设计有八个不同主题的花园，共有15公里长的步道供游客们穿行花海。除了郁金香，公园里面还种有玫瑰、风信子等许多其他品种的花卉。在园内的巨大温室里，更是可以找到数百种平时难得一见的鲜花。当然，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遍布园内各式各样的郁金香花朵。在今年的花展中，人们可以欣赏到500多种不同的郁金香。 Oh, they're quite lovely. So, in the colors, the models, the yeah, everything is nice. And I've never been here before, so it was a good challenge for us. And I'm very happy to have seen it. Yeah, I think it's a beautiful place. We are living in the Netherlands, and it's the first time we are visiting. And I think it's very nice. Yes. 其实，被誉为荷兰国花的郁金香，并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16世纪末，荷兰从土耳其引进了第一株郁金香，从那一天开始，荷兰人就一直在对郁金香花种进行改良，成功培育出了数千个新的郁金香品种，让郁金香成为了荷兰的一张名片。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随着现阶段贸易保护主义的日益蔓延，韩国的钢铁行业首先面临着巨大冲击。韩国对美国钢铁关税实行了永久性减免，来换取对美国钢材出口的配额。但即便如此，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对韩国产的钢铁和金属产品实行了诸多的进口限制。对于出口主导国家经济命脉的韩国来说呢，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确实带来的危机是更为深重的。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为此采访了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国际大学院的崔炳日教授，听他来介绍一下目前韩国的钢铁工业所面临的现状，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来听报道。 韩民国的철강은 韩国钢铁产品在质量和价格方面获得了世界各国客户的广泛好评，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对钢材的需求大幅下降，而发达国家对钢材进口施加了各种限制，理由是要保护本国工业。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像韩国这样的主要钢铁出口国。另一个利空消息是中国企业近十年来钢铁产量显著增加，这最终导致钢铁产品在全球市场供过于求。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和中国钢铁产能过剩这两大因素，韩国钢铁行业陷入困境。 据韩国国际贸易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钢材出口受到外国反倾销等95个进口限制措施的限制，28个钢材进口限制来自美国，其次是加拿大11个、泰国8个、印度7个，仅今年就增加了6个新的限制措施。 正如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崔炳日教授的介绍，韩国钢铁产品出口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钢铁供应过剩。 钢铁是经济最主要的行业之一，上世纪60年代韩国面临经济停滞衰弱的时候发展了钢铁工业。韩国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钢铁，但最终决定从长远角度出发推动钢铁工业，这是一个对所有经济活动都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都试图保护自己的钢铁行业，大力解决就业问题。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脱欧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在世界各地蔓延。 贸易保护主义在特朗普上台后在美国快速推进，目前已经蔓延至世界各地，这导致韩国钢铁产品面临诸多进口限制。为对韩国进口钢材施加限制的中东本月开始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而欧盟正在考虑采取类似行动。去年韩国向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出口市场出口了价值 36.1 亿美元的钢材，欧盟的限制措施将令韩国钢铁行业雪上加霜。更糟的是，从钢铁行业开始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蔓延到其他行业。 汽车行业可能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特朗普曾表示，在欧洲和中国销售的美国汽车分别被征收 10% 和 25% 的关税，而美国仅征收 2.5% 的进口关税。对于这种不平衡，他建议其他国家降低进口关税或美国提高进口关税。韩国半导体行业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钢铁是最主要的传统行业，而半导体是未来高科技行业的关键要素。韩国和美国是半导体的主要生产国。考虑到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业务扩张持慎重态度，华盛顿的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转向这一领域，这将对韩国产生重大影响。 5月份韩国钢材、汽车和半导体在海外销售总额达到17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 34%， 但钢材出货量已经开始下降。此外，如果美国实施高关税，这将会对韩国汽车出口造成打击，而韩国汽车出口近期呈现上升趋势。美国是韩国汽车最大的国外市场，目前韩国对美国市场汽车出口总额为14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近三分之一。就半导体而言，5月份韩国芯片出口量占半导体总出口量的 20%。 中国是韩国半导体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已推动当地的工业发展，这也对韩国半导体产业的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日益蔓延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导致韩国商品的出口价格上涨，这意味着韩国产品销量将大幅下滑，出口商的销售额将同时下降。为规避贸易保护措施，韩国公司可能在美国建厂，在当地生产商品，这种情况也会减少韩国就业，产生就业问题。总体而言，贸易保护主义将对其他行业造成连锁反应，韩国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下降，且将对公共事业造成负面影响。 贸易保护主义是拖累经济的主要不利因素。6月份，美国政府开始对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征收高额关税，这些国家已就美国的行动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和更高的贸易壁垒将影响全球贸易总量，严重依赖出口的韩国可能面临诸如裁员和经济下滑等不利影响。为了克服困难，韩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应对困难，谋求出口服务业的方法和途径，开创韩国出口的新未来。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韩国斗山重工业公司，他们生产的储能产品受到国际市场的好评。那么什么是储能产品？韩国这家企业又有什么独到技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저희 두산 중공업의 에너지 저장 장치 사업부는 한국에 본사에 하나 있고 미국 자회사. 今年五月，我们与韩国 SK ENS 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为电力需求管理提供每小时70兆瓦容量的储能系统。另外，我们的美国子公司斗山 GridTech 公司从2016年开始与美国公共事业公司 Austin Energy 公司合作，为他们提供储能集成解决方案。最近，这个项目被美国可再生能源权威媒体绿色科技评选为今年最值得关注的项目。去年，我们公司收到洛杉矶水电机构的订单，向莫哈韦沙漠附近的 Beacon 太阳能厂提供价值200亿韩元的储能系统。今年4月，公司还接到密西根州西南部一个变电站的储能系统订单。 储能系统能够实现发电厂在供大于求时储存能量，并在需要时释放或传输储存的能量。当使用太阳能或风力发电产生新的可再生能源时，这一系统可以弥补缺点。正是有了这些好处，预计全球储能系统市场将从2016年的29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47亿美元，它被认为是能源行业的蓝海。斗山重工业集团已经连续获得了几个订单，那么为什么韩国企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 新再生能源的普及과함께새롭게떠오르고있는 随着新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储能系统正成为一项新的任务。鉴于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不断成熟，目前它仍处于初期阶段。在这个刚刚起步的阶段，客户与解决方案提供商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成功背后的最大因素。作为韩国领先的电厂设备制造商，斗山重工业集团在过去的60年中与韩国和海外的客户一起成长，提供传统的热电和核电设备。最近我们专注于新型可再生能源，包括风力电和综合气化联合循环系统等。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了解我们的客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储能系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에너지 저장 장치 솔루션에 많은 관심을 가져주시는 이유가 되고 있습니다。 韩国斗山重工业集团成立于1962年，是电厂设备和海水淡化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之一，以其先进技术而闻名。公司在全球海水淡化市场中表现最佳，占 40% 的市场份额。在发电厂领域，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公司一直参与韩国的重大项目。从1976年核电厂1号和2号厂开始，公司积累了自己的专业技术，可以独立开发核反应堆技术。1999年，公司将核电厂设备出口到美国，并于2010年签署了向阿联酋提供核反应堆的协议。韩国电厂设备制造商基于其设计、建筑和测试相关设施的技术，一直引领全球市场，也一直在积极探索能源储存系统领域。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依赖石油为基础的碳能源，但由于环境问题，这个时代即将结束。我相信我们会带来可再生能源的新时代，但是这种能源的产生相当不稳定，例如风可能会吹，也可能不会吹，而且在太阳能生产方面，白天和黑夜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为了以稳定的方式提供能源，在没有风或夜晚的情况下，储能系统解决方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可以让人们储存能量并在未来使用。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发电厂建设，现在转向了储能系统业务，迎接新的挑战，引领最新趋势，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초인류기업으로도약하기위한새로운도전이라고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 韩国董山重工业集团一直在为未来做准备，深谙能源行业的变化。2006年公司开始风电业务，并于2009年在亚洲首次完成了3兆瓦海上风电机组的研发。2015年开始，公司正式开发储能系统。此后公司展现了其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 결국은기술입니다。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技术放在首位，